第五集，锦囊。他不放心的又探出头来看，安里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仰躺在床上，只是用一只手臂捂住了眼睛，胸口一颤一颤的。许少卿抠着墙壁皱眉看了片刻，就又进了洗手间。很快浴室发出哗啦哗啦的水声。过了会儿，安里被膨胀的小腹闹得发酸，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走肾，于是他坐起来擦了擦眼睛，看到了那个很好看的蛋糕盒子。安里走过去，用此时不那么太灵活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吃了一口蛋糕。他回想起空中餐厅很难订到的观景座位，红霞中美丽的城市，还有许少卿说的情人节快乐，还有许少卿喂给自己的绿茶饮料，一起坐在车后座时拉着自己的手。安里待了一会儿，再次想起自己还没有走肾，于是他就走进洗手间。他先摇摇晃晃地解决了一下，然后冲了水，又站在浴室门口把头探进去看。安里的脸还是红扑扑的，眼睛也是。许少卿一直神色凝重地靠在浴缸里望天，看见他就对他伸出右手，亮出刚刚被他啃得锯齿状的发白的指甲。 你看我这个习惯，如果放进去以后我就有心理阴影了，就没法再啃指甲了。 安里看他像个可怜巴巴的落汤鸡一样蜷起身体卖惨。 你放我那儿好多次了。 我知道，可我现在就是做不到啊。要不你帮我吧。 安里就走过来蹲下靠在浴缸边上。 我帮你。 嗯。 安里看见许少卿的腰也绷直了，嘴抿成一条细线，使劲低着头，紧张地盯住自己那只手。安里的手慢慢停住了。 我困了。 哎，别走，继续。 算了吧， 我都说了你就给我弄完，我能行。反正你快点吧，赶紧吧。操，总之这辈子也就这一次，你记住了啊。 小混蛋，你报复心这么强，我才不给自己挖坑呢。 许少卿愣了一阵，然后才爬出浴缸，粗擦了一下身体进屋看。安里并没有逃走，他躺在床上露出一个发顶，像是真的裹在被子里睡着了。许少卿蹑手蹑脚地爬上床去，也钻进被子，从后面箍住了安里的腰。 我可以。 不要了。 那我补你一个别的。其实我…… 许少卿想说自己已经把你那个老房子谈好了，只等着带你去过户。不过他突然有种直觉，现在说那个大概会起反效果。安里一定会再次对自己说， 你就是不懂，你从来都不懂， 然后直接冲出1208去，什么什么都不要了。 那你就换一个别的愿望，或者几个，我都答应你。我真不是故意想骗你的。第一，我当时确实只是为了帮你才做了那件事吧，要不我有什么必要啊。第二，如果说私心，那个录音我也就是录了给自己听的，就因为我喜欢听你的声音，那你后来听到误会了，我也没法再解释。 你喜欢我的声音？ 嗯。 许少卿自己也接受了这个答案，把为了拴住这个直男鱼，让他对我负责，吃到他连刺都不剩的原答案，在自己脑子里涂掉了。 你真的喜欢我的声音？ 嗯，是，我喜欢。 安里垂下眼睛看了会儿被子，就把嘴放到被子里面去，就像对自己的声音害羞了。 哦，那好吧。 什么叫那好吧？ 那我换一个愿望，你这回得说话算数。 就完了？ 许少卿脸上没表现什么，但内心里很惊诧。安里看起来已经开始思索自己的新愿望了，这感觉很奇怪，释然的并不放心，甚至相反， 这人怎么可能每次都那么好哄呢？ 不在乎？不像吧。 那种空洞感又出现了，而且扩大了。许少卿没谈过恋爱，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患得患失。他也没有可问的人，只能默默受着。他觉得心里有一些小沙子在硌他似的。安里刚才把自己捂得太严实，身体发潮。许少卿抱着他，不安地用鼻子和嘴唇蹭着他的脸颊，把他有点花香洗衣粉的热乎乎的味道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去，就像把他也禁锢在自己身体里了。 该你了，你说，你已经跟我在一起了，怎么能随便就说分开呢？你真的是太冷血了，你不是人，我为你做那么多。 本性难移，许少卿发现风波过去了，立刻又开始委屈又气愤的反向控诉了。安里无语了，他清晨头脑最灵光的时候也说不过许少卿，更别说此时深夜醉鱼一条。 你也不是，我的心愿望想好了。 许少卿的动作停住，往那边看了一眼，是沙发上的锦囊包。安里拉开锦囊包，把里头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床上。有一件制服裙，是上次办公室情景的时候安里穿过的，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、有特定情节或者材料很少的衣物，还有皮质和毛绒的配件之类，用途看起来明显或不明显的小玩具，几个没拆封的小盒子和一个 U 盘，怪不得大包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。许少卿被琳琅满目的用品震慑了一下。 你为了给我分手竟然花了这么多钱？ 九牛一毛。 看到这些东西，安里动作醉醺醺，但兴致勃勃地把东西都摊开。看着安里已经完全不在乎刚才发生事情的模样，许少卿心里又沉了一点。许少卿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。 喂，安里，你真的不生气了吗？你刚才不是还很生气说我骗你吗？你是根本就不在乎吧，就像你从来都想随便从我身边离开一样。 我在乎，我不想你骗我，那会让我觉得我很蠢，被愚弄，我当然很生气。 哼哼， 可我吃了蛋糕就好了。 蛋糕？ 他才往蛋糕那边看了一眼，确实被打开了，被挖掉一角。安里把腿支起来撑住他晕乎乎的头，然后用双手抱住。 我想到你预定关景的座位，因为我说过我想去，你不想出柜，但在大庭广众祝我情人节快乐，因为看我不开心，你看我提起小朵心情不好就不让我喝酒了，我吃完大腰子你还给我买绿茶漱口，你看我喝多了就坐在后面握着我的手，你在很认真地给我过生日呢，我怎么生气啊？ 许少卿一时间竟然有些慌乱，不知从何而来的慌乱，精神紧张，但说不上是不好。 倒也没你说的那么认真，只是我喜欢把事做好。 拿我录音又没威胁我，也没拿出去卖网站， 你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反而还在我想那个的时候配合我卖力演出。我想了想，你大概就是有病吧，反正你一直都不太正常，自己有点搜集的癖好啥的，不好意思告诉我，被我发现了又下不来台，差点要英勇献身。我发现你更傻。 许少卿印象中这是第一次有人说他傻。安里把嘴巴又藏到两个膝盖的缝隙里面去，只用眼睛看着许少卿。 那你真的是因为喜欢我的声音吗？ 嗯，我听这个录音 DIY。 许少卿希望安里顺着这个话题多问一点，因为他嗓子眼上挂了很多适合在过生日的时候哄人的话。 许少卿，你是好人，很好很好的人，你得到的比你应得的少，但你给了我很多。 哼，你是不是看谁都是好人？ 当然不是，就是知道坏人到底是什么样，才更不想辜负对我好的人。 安里把脸扭到另一边去，目光聚焦在很远的地方。这个时候许少卿会感觉到，这是一个比他大九岁，经历过很多人一生都不会经历的坎坷的男人。不过再有几个月就又是八岁了，他不想让这个气氛再蔓延下去了。许少卿把注意力重新放到那些锦囊里的宝贝上去。 要挨个玩一遍吗，专家？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